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十。 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伊朗总统就中伊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同志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出版发行。 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出版发行。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今年前7个月，我国国民经济延续稳定恢复的积极态势，下半年发展质量有望继续提升。今年前7个月，全国吸收外资超6700亿元，我国投资吸引力不断加大。阿富汗塔利班表示，正在就未来政府架构等进行讨论，联合国安理会就阿富汗局势举行紧急会议。 海地地震已造成至少1300人死亡，数千人流离失所。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8万例， 新冠住院儿童数创历史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伊朗总统莱西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 建交半个世纪以来，中伊关系稳步发展，传统友谊历久弥坚。 2016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 双方政治互信日益巩固，各领域互利合作稳步推进。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伊同舟共济守望相助，谱写了合作抗疫的佳话。 我高度重视中伊关系发展，愿同莱西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深化传统友谊，推进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不断充实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莱西在贺电中表示，伊中都是文明古国，两国友谊犹如参天古树， 从数千年的友好交往中汲取养分，为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益发展扎下深厚根基。伊方致力于打造卓越伊中关系的意志坚定不移。在两国关系迈入第六个十年之际，伊方愿同中方继续提升战略合作水平，就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沟通，不断深化伊中关系。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这部专题文集收录习近平同志关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文稿72篇， 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和战略抉择。 习近平同志对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等进行了深刻阐述，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同志关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台消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中央宣传部外交部组织编写《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纲要共14章46目128条，近10万字，是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权威辅助读物。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抓好政策落实，针对经济运行新情况加强跨周期调节，审议通过“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推动就业扩容提质。会议指出，七月中下旬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极端天气，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多省多点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有效应对新挑战，加强跨周期调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一是扎实做好遏制疫情和防汛救灾恢复重建工作，各地要严格落实责任和措施，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特别要守住关键环节的关口，加强洪涝等灾害预警和抢险应对，支持受灾地区加快恢复重建。二是做好保就业工作，促进市场化、社会化就业，加强重点群体和困难群众就业帮扶。三是着力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落实好减税降费举措，运用好降准资金等，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四是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完善并落实重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应对方案，持续实施生活物资保障机制，保证市场供应充裕。五是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北方地区要提前做好保障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的工作。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密切跟踪经济走势变化，优化政策组合，促进消费稳定恢复增长，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以更有效的开放举措稳定外贸外资，增强市场主体信心，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就业压力依然较大，要继续把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宏观政策优先位置，强化政府责任，坚持市场主导，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一是强化财政货币等政策支持就业导向，促进吸纳就业能力强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服务业发展，多渠道促进灵活就业。二是强化创业带动就业，深化放管服改革，破除束缚创业的壁垒，激发劳动者创业积极性。三是推进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健康发展，增加新的就业岗位。四是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就业服务，加强灵活就业人员和妇女劳动者等权益保护。五是面向市场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技能和安全生产素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七月份在面临高温暴雨以及部分地区局部疫情散发的状况，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当月同比增速有所回落，但总体来看，主要宏观指标累计增速保持在合理水平。走完上半程的中国经济延续稳定恢复的积极态势，展望全年，国民经济有望持续恢复稳中向好， 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6.4%， 比六月份回落 1.9 个百分点，高于2019年、2020年同期增速。七月份，部分消费领域和服务业增长有所放缓。一到七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9.6%， 两年平均增长 6.5%。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呢，从两年平均增速呢，经济呢整体上还是保持一个加快的态势。今年上半年的两年平均增长 5.3%， 比一度加快了 0.3 个百分点，其实说明呢，经济的还整体上是在保持一个恢复的态势。 傅林辉从经济运行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分析，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20.7%， 两年平均增长 4.3%， 保持基本稳定。下半年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环境的改善，居民消费会继续回暖。 今年上半年呢，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呢，同比增长 12%， 比一季度是明显加快，有利于提升的居民的消费能力。 从投资来看，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一些重大项目会陆续启动建设。一到七月份投资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0.3%， 两年平均增长 4.3%。 同时随着经济恢复，制造业投资在持续回暖。从进出口情况来说，全球经贸环境的改善有利于进出口增长。 二季度规上工业的产能利用率达到了 78.4%， 处于近年来的较高的一个水平。下阶段呢，随着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呢继续深化，改革创新力度加大呢，发展质量呢有望继续提高。 稳增长关键是稳就业。一到七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822万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的74.7%。傅林辉说，今年以来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经济呢逐步恢复，用工需求增加，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有序引导农民工外出就业，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都有利于促进就业的稳定。 商务部发布，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6721.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5%，较2019年同期增长26.1%。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实际投资同比增长均为46.3%，我国投资吸引力不断加大。总台央广记者丁飞、张绵绵报道。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355.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9.2%，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近80%。其中，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69.3%、49.2%和29.1%。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34.1%。据了解，2021年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修订工作基本结束，近期有望出台。商务部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建平： 负面清单会变得越来越短，对外资的市场准入扩大程度越来越高，有利于呢外资在中国的市场上和我们的民资和我们的国企呢去同台竞技和公平竞争，来推进中国高质量的发展。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执行天舟三号飞行任务的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已完成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于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长征七号遥四运载火箭将与先期已运抵的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一起，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与此同时，执行神舟十三号飞行任务的载人飞船及运载火箭正在酒泉发射场按计划同步开展各项准备工作。据介绍，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阶段后，多任务交叉并行将成为工作常态。目前，两个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参试各系统正在全力开展任务准备。 本台消息，各地继续从严从紧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举措。江苏省扬州市今天继续开展重点地区大规模核酸检测，扬州每日新增报告病例已持续下降，社区传播链得到有效阻断。目前，扬州封闭管理小区和疫情重点管控区域内的所有小区仍严格实行足不出户。 河南郑州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正在进行，截至昨天零点未检出异常结果。 河南商丘昨天开始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为避免人员聚集，社区采取分时段、分绿码黄码间隔方式对居民进行核酸采集，预计今天完成。 8月15号，新疆亳州阿拉山口市口岸地区发现3名无症状感染者后，亳州立即启动全域全员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目前阿拉山口市第二轮核酸检测工作已经展开，并对全市开展全覆盖式消毒消杀工作。 北京市持续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截至昨天18点，北京12到17岁人群第一剂疫苗接种率超过80%。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15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8例，本土病例13例，江苏6例，河南6例，湖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其中境外输入17例，本土3例，均在新疆。截至8月15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938例。截至8月1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6292万8000剂次。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第27集《不远万里》和第28集《将军之死》。 本台消息。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富玉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目无道德法纪，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打高尔夫球、乘坐私人飞机，在组织人事方面违规为他人谋利，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作为攫取私利的工具，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生活奢靡腐化，道德沦丧，家风败坏，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在工程承揽、土地开发、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直至退休后仍大肆收钱敛财。王富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党的19大后仍不知止，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王富玉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水利部预计松花江干流哈尔滨江段将于8月21号超警，超警幅度最大0.2米左右，松花江将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水利部于昨天18点将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前期已派出4个工作组基础上，增派3个工作组，分赴松花江、嫩江和黑龙江1线，指导协助地方防汛抗洪。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近日对外发布公告，自今年10月1号起，船舶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实行全国通办，船舶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在全国任意靠泊地到港接受审核。 历时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于昨天结束，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渔船恢复生产作业，南海再现千帆竞发、渔民耕海牧渔的场面。今年是实施南海伏季休渔制度的第23年，休渔期间除钓具外禁止其他作业类型生产。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参保人员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天津市完善高考报名政策正式公布，自2022年普通高考报名2021年11月初开始，天津市高考报名条件由单一的户籍要求调整为户籍加学籍的要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报道，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表示，阿富汗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尊重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择。阿富汗战乱已经持续40多年，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既是3000多万阿富汗人民的一日心声，也是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共同期盼。 中方注意到，阿富汗塔利班方面表示，阿富汗战争业已结束，将协商建立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政府，并采取负责任行动，确保阿富汗公民和外国驻阿使团安全。中方期待这些表态能够得到落实，确保阿富汗局势实现平稳过渡，遏制各类恐怖主义和犯罪行径，让阿富汗人民能够远离战乱，重建美好家园。 华春莹表示，中国驻阿富汗使馆仍在正常运作，大部分在阿公民在使馆安排下已经先期回国。华春莹表示，中方在充分尊重阿国家主权及国内各派意愿基础上，同阿富汗塔利班等保持着联系和沟通，一直为推动政治解决阿问题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中方尊重阿富汗人民自主决定自身命运前途的权利，愿意继续同阿富汗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为阿富汗和平与重建发挥建设性作用。 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16号表示，喀布尔目前局势稳定，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已部署到市区各地维持当地治安。穆贾希德承诺民众可以照常生活，他还警告任何人不得进入政府官员的家中进行抢劫勒索，并表示制造骚乱的人将被逮捕。 阿富汗塔利班另一位发言人沙欣表示，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过渡政府的政权形势很快将会明朗，新政府不仅包括塔利班成员，也包括其他人。塔利班还表示，该组织领导层正在就阿富汗未来政府的架构和名称进行讨论，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向外界公布这一进程。塔利班要求所有外国部队离开阿富汗，准备通过对话来处理国际社会关切的问题。 阿富汗塔利班8月15号晚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英国等国家加紧从阿富汗撤离侨民和外交人员。至16号凌晨，美方表示所有人员已从大使馆撤离，但滞留在喀布尔国际机场。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指示美国公民就地避难。阿富汗联航管理局16号发布提醒称，喀布尔国际机场所有航班均已暂停，但仍有大量急于逃离的阿富汗民众涌向机场。一名美国官员对媒体透露，机场混乱造成至少7人丧生，另有多人受伤，部分伤亡者是从起飞的美国军用飞机上摔落导致。阿富汗媒体则称，驻扎在机场的美军士兵朝天鸣枪，试图阻止阿富汗民众进入机场，引发大规模踩踏事故，造成至少10人丧生。 联合国安理会16号就阿富汗局势举行紧急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应对阿富汗局势。他呼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确保阿富汗不会再次成为恐怖组织的庇护地。联合国将保持在阿富汗的存在，并将根据阿安全局势进行调整。联合国安理会在紧急会议后发表媒体声明，呼吁阿富汗各方立即停止一切敌对行动，通过包容性谈判建立一个团结、包容、有代表性的新政府，并让妇女充分平等、有意义地参与其中。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1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把塔利班迅速控制阿富汗的原因归咎于阿政府军的溃败。他说，过去20年来，美国为培训阿政府军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但最终他们却决定不为保卫喀布尔而战。他说，尽管看到塔利班控制喀布尔让人痛心，但美国总统拜登不会改变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 俄罗斯总统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扎米尔·卡布洛夫16号说，塔利班控制喀布尔是美国在阿富汗失败的结果，俄方暂不会承认塔利班为阿富汗合法政权，将继续观察塔利班如何行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16号说，欧盟各国外长将于17号就阿富汗局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 20年前，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年来，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屡屡导致阿富汗平民伤亡。数据显示，阿富汗已有3万多名平民因美军带来的战乱死亡，受伤人数超过6万，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美国国内对美国阿富汗政策的批评声此起彼伏。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认为，这是史上最严重的军事溃败之一，可能也是史上最快的军事溃败之一。 总台驻拉美记者孙宇报道，截至北京时间16号晚间，海地发生的 7.2 级强震已造成至少1300人死亡，5700余人受伤，数百人失踪。同时，地震造成上万栋建筑受到不同程度损毁，数千人因住所被毁而流离失所，而救灾工作正受到大西洋热带风暴格雷斯登陆的威胁。同时，灾情或将加剧新冠疫情和引发霍乱等流行病，引发了外界的担忧。海地曾在2010年1月发生 7.3 级强震，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当地爆发了大规模霍乱疫情，直至2015年霍乱疫情才得到有效控制。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46万516例，达到2亿717万3086例，死亡病例增加8565例，达到436万1996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846967例，死亡622233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80997例，新增死亡病例638例。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14号，美国现有1902名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治疗的儿童，创疫情以来这项数据新高。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科林斯表示，美国儿童新冠确诊病例数急剧上升，非常令人担忧。住院新冠患儿当中的许多人在重症监护室，有的还不到4岁。 东京奥组委昨天宣布，东京残奥会除了少数场次比赛允许学生入场观看外，将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举行。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魏东、孙稳、刘梦雅，主播文琪、方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新闻广播。